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見悟。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每年大學畢業禮似乎都引起不大不小的爭論，年年其實我們都好像說這件事一次，有一年就好像中文大學得到畢業生招呼曾蔭權，當年我身為中文大學校友的身份對我的師弟表示讚賞，因為從中文大學的歷史去看，一直以來他們都是喜歡以某一種抗爭形式 向權貴宣示某種社會公義，但今次出現在香港演藝學院的學位頒授儀式裏，有不少學生對他顯示各式各樣的不滿，因為基本上每一個跟特首有6秒接觸的學生，當然都有機會跟特首鞠躬或者跟特首做不同的動作，當中包括向特首 展示一個交叉型的手勢，背對著特首向觀眾鞠躬，以及向梁特首鞠3個躬。這些片段上載上網後，引發大家今天在網絡風起雲湧地討論，有兩派人， 一派叫他做親子王X那一派的網民， 大多數人都表示他們對這些 不業生的行為就反感和不滿，因為有些人認為如果你不喜歡這個人主持這個典禮的話，你大可以不去，為何要破壞這個典禮和破壞一些共同分享這個典禮而想好好地舉行這個典禮的人。但另外一派人好像我們這些對於大學生有多少的理解，或者我不叫包容，我認為大學生應該是這樣的，就是對於大學生會有一些寄望的人，就覺得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方法去表示他們對社會的不滿和對政策的不滿，其實我亦都覺得是挺有創意和挺有趣的。 所以今天我不知道你怎麼看，但我覺得我看完那段片之後挺害怕的，如果作為一個人，其實我不知道一個人會承受到多少另一個人的蔑視才會心理不平衡。我不知道我們做公眾人物的話，你做作家的很多時候都會接受網絡上的 很狠辣的批評，但這些多數寫這些很狠辣批評的人，在現實生活裏面，如果他對著你活生生這個人，他很少會說回他網絡上說的話。看到還要很多很禮貌，是的，陶先生，我一直都很喜歡聽你做節目，你每天那些專欄我都看，多數都是這些人， 多數是同行， 但你發現，如果一個人對著這麼多個 人可以兜口兜面地對他不禮貌，其實他是很難有一個正常的反應，他應該真的沒有任何大方得體的回應可以給出來，而最可怕的就是他只懂得傻笑。所以其實這個人，我覺得某程度上已經 對於任何批評或者任何人對他有任何情緒上的投放也好，或者任何人對於他有任何意見也好，他都已經聽不入耳，他都已經完全沒有任何感覺，看來可能出來從政是要這樣，俗稱的面皮厚一點。他不是面皮厚那麼簡單，他是對著學生一個一個上台，有些對他 舉這個倒大拇指的手勢，有些對他作出反國教時常用的交叉手的手勢，他顯示到除了傻笑之外，似乎沒有任何反應。而這件事其實很看得出，整個社會是撕裂了，成為兩邊。有一邊的人覺得你應該尊重典禮、尊重制度。 可以說行特首風度很好，當然我也覺得風度很好。 大哥江澤民諸如此類，即反你台啦。 這些始終是我們梁特首小時候讀英皇中學和去英國留學訓練回來的修養，有時看得正面一點，很positive。不過你說得對，在這頒獎典禮，不是畢業典禮，一個這麼祥和的場合， 都有這麼多年輕人、演藝學生向校監梁振英這樣表示抗議， 這亦不太尋常。 只不過,如果今天奧巴馬或四年多前的布殊 是耶魯大學的校長， 他去主持膊頭， 不止學生向他 這個手指向還會對中指和分分鐘暴動刮兩巴，所以這亦是一個民主、多元和有表達自由的社會，只要學生不走過去動粗，亦沒有觸犯校規，你沒有不聞手勢，或者有這些只不過是手指弓動向下等等，或者這個叫做兩個手臂交叉，兩個手臂交叉不等於說 抗美一定是羞辱梁特首，你有沒有看過鹹蛋超人？鹹蛋超人一站起來就是這樣，兩個手臂交叉。這個由四十年前超人已經的卡通形象已經是這樣。至於手指弓向下，這些亦是一個西方社會的一個手勢， 已經算是挺有禮貌的。 西方社會沒有，我看不到有人不聞手勢或者手指弓或者 手指弓夾著在食指中指之間，不見這些東西，可見演藝學生都是很有品味修養的。 因為其實這次為何有這麼多的回應呢？因為聽回朋友說，去年和前年有出席過演藝的畢業典禮的朋友，其實都說他們每年都會有一些挺調皮的活動，可能都會玩一玩。這個傳統都會玩一玩，那一部分只不過是一個好 很短的部分，當畢業生全部在主禮嘉賓面前走過了一圈之後，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些安排在活動，以及他們會有一些他們要做的戲，要有做的表演。所以其實這次其中一個炒到這件事這麼大的原因，就是因為那些短片就在社交網絡上出現了。我覺得年輕人有些獨立個性是 無可厚非和應該是好事。不是應該是這樣的。我舉一個例子，說回六十年前的一個人。聽著，稍後我回來引一個先例給你們聽，網絡8-1-9-0-3.com。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見悟。 年輕人有創意,必定有個性。 一有個性,他必定會做一些與其他人不同的事。 我舉個例子,這個武俠小說作家金庸， 他50年代初期在左派的大公報編副刊， 同時亦在左派的長盛公司編劇。 搜羅到金庸在1945年，他花了一個30出頭，一張在大公報籃球隊的舊照，一張是他和那群左派電影人和文化人穿西裝的舊照。這兩張舊照在3至5分鐘之內將會登上本人陶傑Facebook的頻道。 你各位上去火眼金睛看，這兩張照片很有文化歷史意義價值，因為這兩張照片除了你看到30出頭的金庸的樣子外，行不行？行不行見仁見智，都頗有文化氣質。裡面還有我標了出來，是嚴浩、大導演和現在中藥保健專家嚴浩的先父嚴慶樹，當時寫政治小說的唐人， 寫政治小說的唐人，亦有導演朱克，當年三、四十歲出頭的照片，亦有攝影家陳積 不過那個職字我在Facebook打不到艇仔邊，只能打個竹字邊，你們自己去找。但這兩張黑白舊相的金庸，我為何鋪上去？有一個特色，你放眼金睛注意一下，他周圍所有左派人士拍照的時候當然是正中望鏡頭，相機放在前面。 這兩張照片是金庸不望鏡頭的，他的視線是與其他周圍的左派外國人士絕不保持一致。所以昨晚我去見金庸吃飯時，我拿這兩張照片給他老人家看，這張照片不只是歷史價值， 還在於你30出頭已經有異心，你的氣是不順， 你不喜歡在左派裏屈就一世， 你根本就是非持中物，理想一飛沖天， 你有走佬脫離左派陣營，另立門戶之意， 由你的眼色、視線是望了另外那邊， 與其他人望正宗的不同， 就已經看到佛洛伊德心理的原因。金庸一看，去啊，有意思的，有意思，有意思。這就是證據，兩張黑白相是1954年5年之間，這裡看不到，不過一會我都叫監製在Facebook擺上商台， 那個Facebook,讓你自己看。 這個你阻不了，他寫武俠小說這麼多創意，想這麼多天花龍鳳，這麼有個性。 1967年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幾乎被左派土共暗殺。 他在30多歲時已經表現出一種獨立的個性。 人都是這樣的，不能談。你有看《莫扎特傳》， 那部電影《莫扎特年輕》的時候， 一樣是傑傲不群、獨立特行。 他跟年輕的老婆在那裡那種笑聲。 現在演藝學院，他那個是演藝學院， 不是會計師學院， 不是工程學院， 不是醫學院。 你演藝的人是要有一團創作的火焰， 對人生有激情。 所以看到梁振英誰都好，有一些自創的動作來表達個性。 有什麼叫不尊重老師？ 香港某一個補習天後，演藝學院說不夠尊師重，老不老好一點？不是尊師重道，陶傑，這個有些事要想跟客，他不是說尊師重道，他說這些人 將來一定沒有人聘請，那些HR的姐姐可能在Facebook上說， 如果我是做HR的，我就backlist這班學生。 這種人正正體現到香港某一層的人，他對於大學是一個職業訓練所這個概念是根深蒂固的。 這就是說我說港人治港是一定掛柴，就是這個意思。你根本沒有當時英國人那種胸襟， 亦都沒有以前中國歐陽修做主考官，見到蘇東坡寫的文章，主題鮮明，文不生動，說老夫當放此人於一頭地。這些社會有這些人，補習天后站在建制的路餅上去指斥一些年輕人的創意，香港怎會有運行呢？ 他又沒有犯法，梁振英都未出聲， 在笑騎騎，你說他傻笑，有人說他奸笑，起碼都是笑。 所以當年的金庸都是這樣的視線不保持一致， 都已經表達到個性。 那你今天有什麼不奇怪?60年後 事實上那些發動行動的演藝畢業生，他們都在面書上表示了他們的概念。 你上去我曹陶傑Facebook Channel 看到兩張照片放上去，所以這些是有佐證的。我再次證明我們光明頂說話是有依據、有先例。 網絡8比1903.com 人結地靈，光明頂。